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。小剧场，婚检。李医生检查精子活力的时候，对迟志涵努了努嘴：“ 喏，你去对面，仪器和医生都在，就当婚检了。” 齐成拿着纸杯正准备进卫生间，李医生在一堆仪器前抬头：“ 要不然让小池跟你一起进卫生间，是不是会快点？” 迟志涵在齐成打算点头的前一秒，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了对面，然后电话响了。 我没办法测。 迟志涵喘息，他刚刚跑过来，现在正面对着妇科检查的床。齐成的声音低了下去：“ 李医生给的视频我完全……” 迟志涵的耳朵快红得出血，咬咬牙看着面生的妇产科医生：“ 医生，您能给我十分钟吗？我马上回来。”“ 行，你多喝水，没结婚的话不能直接做入侵式的。” 迟志涵心底咆哮着看着根本没挂的电话，齐成的声音有些沙哑：“ 我好像可以了。”“ 可以什么？” 迟志涵因为齐成的沙哑吞了口口水，走到房间里关上门，因为一个人反而有了勇气。齐成只给他留了呼吸声。很纯洁的迟志涵想起了齐成拿进卫生间的纸杯。 男的到底要怎么检查？你拿纸杯进去做什么？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突然变粗，齐成仍然没说话。 真的要自己动手？ 迟志涵其实很无辜，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所谓的活力检查是很科学的事情，直到那个看起来有些简陋的纸杯子加上齐成现在的呼吸声。“ 闭嘴。” 齐成向来温和的嗓音带了点火气。“ 李医生留给你的视频我能不能看看？” 好奇心大过一切，他真的一直都有欺负齐成的欲望，这种情况下尤其。“ 志涵，我以前一直都没说，其实我很记仇。” 齐成的声音哑得迟志涵的脸无法控制地开始爆红，呼吸加重了点。“ 非常，不管这次结果如何我都记仇。” 迟志涵迅速挂了电话，对妇产科医生微笑：“ 我好了。” 迟志涵偶尔会忘记齐成是开了挂的，病了十年仍然能够很精准的荷尔蒙的那种挂。迟志涵一直忐忑到所有医生都走了，回到齐成房间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 李医生说活力仍然不太理想。” 迟志涵不知道为什么微微松了口气。齐成仍然看着他：“ 但是可以解禁了，克制频率就行。”“ 什么频率？” 迟志涵觉得好热。齐成走近摸着他有些发烫的耳朵：“ 一周两次好不好？” 齐成琥珀色的眼瞳慢慢变成了金黑色。迟志涵觉得窒息，却感觉到自己点了下头：“ 你脸好红啊。” 齐成的声音迅速哑了，和之前好几次被逼得监测仪唱歌那样。“ 你也红。” 迟志涵不甘示弱地顶回去，有些不太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这种时候还不服输。“ 我一直以为等到你能穿吊带的时候我应该就好了。” 结果等到入秋才真的正式解禁，迟志涵一整个夏天都老老实实穿着 T 恤长裤。迟志涵有些喘， 齐城微凉的指尖不管摸到哪里都让他有种点燃火苗的感觉。齐城的嗓音沙哑，带着让人脸红的热气。 我们得避孕，然后我没有买避孕套。 迟之涵的腿有些发软，下意识嗯了一声，感觉到齐城停下了动作，和他拉开了一点距离。齐城的脸也很红，本来就白皙，所以红的看起来触目惊心，眼尾也有点红。迟之涵看过他哭，但是这样的红却从没见过，有种基于本能的被侵犯的羞涩。 明天？ 迟之涵晕乎乎的点头，末了还晕乎乎的补充， 那我明天穿吊带。 齐城搂住他，在他颈边笑的时候，他甚至还没有完全回过神。他并不习惯齐城这样有侵略性的样子，但仍然被撩拨得全身都泛着痒。迟之涵曾经只是被叫来临终关怀的，临终关怀的对象是齐城，这个五官组合在一起，只是淡淡笑一下就忍不住掏心掏肺给他的男人。幸好啊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